净空老法师总结可言老和尚表法的意义。一，可言老和尚为我们做出修行人的最好榜样，他一生老实专念一句佛号，没有涉猎其他法门，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一切诸佛所讲的一切经教全部在这一句佛号中，念阿弥陀佛得佛的加持，心地清净，健康长寿，112岁自己照顾自己，精神体力同年轻人一样，一生持戒念佛，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他全部做到了。睇到佢嘅表法，学佛嘅人心就定啦，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圆满无上菩提，真正不可思议。二，老和尚嘅表法，为我哋证明，第一，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正确的，不应该怀疑。第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亦是正确的，是正法。第三，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冇错到，我哋学习《大乘无量寿经科注》第三回圆满，可言老和尚92年嘅表法，为我哋做最后嘅总结。无量寿经系世尊同莲公大士为我哋示转、劝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可言老和尚的是作正转，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够不信咩？三，老和尚为我们末法时期在斗争坚固的时代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万愿放下，一个人默默地认真苦修，心里面清净平等自在，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他真有智慧，真有定功，乜嘢都知道，但系唔讲，吃苦耐劳，忍人所不能忍，从事农耕，自给自足，名闻利养一啲都唔沾，所以冇人干扰，冇嫉妒障碍。可言老和尚嘅光碟要日日睇，每日睇三遍，一年睇上1000遍，每日念10000声佛号，确实能坚固我哋嘅道心、信心、愿心，决定消罪业，决定往生净土。老和尚最后嘅法表完啦，阿弥陀佛就接引佢往生啦。佢将呢个使命交俾我哋。我们要继续表法，如法修行，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给世间人看。